第132章，熟悉的陌生者。迪丽差点停止呼吸，他在窒息中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他知道自己在哪儿见过这位荧光绿了，在照片里。他之所以对这位先生印象不深，不是因为自己记性不好，也不是对方表现太差，是因为他只见过照片里的对方。那是考试的第一阶段，在雪莉家的小楼中，书房的玻璃柜里有一只纸箱，里面摞着一堆杂物，坏掉的小仪器、表盘、网球、打卷的便利贴，还有一堆相册和相框，多数是雪莉父母的旧物，跟当时的题目关系不大，很多考生都没有仔细看。但迪黎不同，这位小同学有着理科高中生特有的毛病，刷题刷多了，喜欢逐字逐句抠条件，生怕漏掉隐藏条件。他在探寻雪莉家的时候，就像一条搜寻犬，每一样东西都要过目，不管重不重要，反正他脑子里要有个1234的关系数。那应该是一张合照，照片里有雪莉一家和荧光夫妇，就在雪莉家后院拍的，他们是邻居。相框背后应该还有字，但是字的内容迪黎现在想不起来了。他当时每样东西都用手机拍了照，以防万一，现在只要掏出手机就能看。但是荧光绿的手指已经将窗户拉开一条缝，紧扣的卡锁变了形，根本关不住的，他就要进来了。迪黎一蹦而起，猛扑过去，他拽住伸进来的那只手，按着活动的窗子狠狠砸过去，卡住了荧光绿的手腕。对方进也不是，出也不是，掉在四楼窗外跟他较劲儿。荧光绿似乎并不恼，隔着一层玻璃冲他缓缓咧开嘴。迪黎这才看清他的牙也是又细又密， 我去， 一瞬间鸡皮疙瘩直冲天灵盖，迪黎用了此生最大音量尖叫， 哥，镜像人活的。 砰，他出声的同时房门被人撞开， 这么快， 迪黎眼前一花，两个人影已经掠了过来，荧光绿的笑凝固在了嘴边，他想缩手已经来不及了。下一秒，迪黎的手被更大的力道抓住，猛地往里一拽，哐，他被拽得一头撞在窗玻璃上，脸都变了形。荧光绿瞪着眼对上油惑面无表情的脸，他又用力睁了一下，哐，又撞一回。荧光绿睁了三次，被拽着撞了五回，头撞晕了，脾气也撞没了。那倒霉催的窗户终于完全打开，荧光绿被人强行拖进房间里。好家伙，力气比他还大。荧光绿转头就冲窗外喊， 别管我，快跑。 秦秋探身出去，就见荧光粉紧紧扒在三楼和四楼之间，正仰头看着这里。 跑啊，愣着干嘛？他难道能上墙追你吗？ 荧光绿伸长了脖子，又对老婆吼了一句。刚吼完，他就看见秦秋翻出去了。油火回头看了一眼，迟声说， 他还真能上墙追啊。 荧光绿脸都气红了。片刻之后，荧光绿跟他的夫人就团聚了，两人被捆得结结实实，放在放映室中间，旁边围了一圈人，一人手里抓着一根剑，剑头齐齐对着他们，好像只要说错一句就会被扎成刺猬。众人脸色很紧张，时不时瞄向大门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门开了， 楚月闪身钻进来说，带回来了，三个人都活着，小吴说失血量不算太大，伤口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。说完他又转身去给油火秦秋帮忙。不一会儿，隔壁三个倒霉学生就都躺在了屋角。 武力拿着药盒进来，跟杨叔两个人一起蹲在地上处理着。 躺地毯上不好吧？旁边休息室里面有床，或者沙发也行啊。 迪里说。 就这里吧。秦秋走到窗边，撩开帘子往外看了几眼。 这三个小鬼身上血味太重，一路过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引来什么东西，说不定再来扒回窗子呢。 说完，秦秋拎了一把椅子，和游惑一起远远坐在墙角。迪离正纳闷，就听屋里面一阵七零八落的椅子响，除了两位医生，其他所有人都自觉挪远了。 干嘛这是？ 迪离问。余文捏着鼻子说， 那边有血味儿，闻久了会饿，离远点，免得失控。 哦。这话刚说完，荧光绿激动的呜呜几声。 呜什么呢？ 游惑前倾身体，伸手摘下他嘴里面堵着的手套，说。荧光绿呸掉嘴里面线头说， 不，你们也是镜像人，那你抓我干什么？ 真是一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棒槌。游惑又把手套塞回去。迪离一拍脑门，掏出手机就开始翻相册。我差点忘了，他们两个本来也是这里面镇民，然后变成了镜像人，不是考生。他们呢是雪莉邻居，我记得雪莉父母在日记里面提过有一对亚裔邻居，还有一张合照，我都拍了，你等我找找。他抓着手机走过游惑和秦秋面前，拇指飞快地翻着。其他人也跟了过来。余文指着他的手机说， 我天哪，你怎么连床底下的袜子都拍啊？ 迪离理所当然地说， 我一进房子就拍了每个角落，包括一些东西摆放的顺序还有位置，以防万一嘛，还有一些我认为特别的东西会重点拍一下，不考虑周到一点怎么活这么久啊？靠蒙吗？ 蒙了18年的余文一脸羞愧。 草坪，草坪，草坪在哪儿？ 啊，找到了。迪离咕弄着，突然眼睛一亮， 那确实是一张合照，雪莉一家站在左边，荧光夫妇站在右边，背景是一片简单的草坪和小楼一角。看到照片的瞬间，游惑眉心拧了起来，照片中的荧光夫妇没有穿得这样休闲，他们穿的是白大褂，像是医生或者实验员会穿的那种。也许是他过度敏感吧，他忽然想起了他妈妈。滴滴啊了一声说， 啊，我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重点拍这张了。 余文问， 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两个是唯一有身份象征的人。我看过雪莉家所有照片，有用的没用的各种合影，别人都穿的是毛衣、 T 恤、牛仔裤、裙子，反正就是谁都会穿的那一些。一大堆照片看下来，我对照片里面的人也不了解，他每个人的信息都是模糊的。你懂我在说啥你就点头啊。 余文挠了挠头说， 啊，你继续说。这么说吧，镇民呢就是不相干的 NPC。 雪莉日记里面说张三是木匠，那他就是木匠，李四是老师，那李四就是老师，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雪莉和雪莉父母那里获取的，他们本身是没有区别性的，都是路人甲，懂吗？但这对夫妻呢穿着白大褂，这能限定他们的身份，跟别的路人甲镇民们不一样，所以很特别。我当时以为他们是什么关键人物呢，结果考到最后也没有用上。 迪离当初的重点都在白大褂身上，反倒忽略了长相，所以荧光夫妇换了身衣服再出现，他就没能立刻认出来。他又往后滑了一下，翻到了下一张照片，就见相框背后是雪莉父母写的字，说这张照片是和莉以及莉的妻子一起拍的。 他们最近刚结束工作，在这里休假，莉似乎有心事，总是郁郁寡欢的，也许是工作的事儿令他担忧或是不开心了。 不过他们非常友善。 丽，荧光绿呜呜两声，有火摘下毒嘴的手套，荧光绿喘了几口气，他嘴角还有一丝血迹，除此以外很难把他跟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镜像人联系在一起。就像迪里说的，这对夫妇和其他镜像人和这座小镇格格不入，就像把真人投进了动画片里。 你是这里的人？ 丽的眼光茫然了一瞬。这里，秦鸠补上了名字。布兰登镇。丽愣了片刻，点头说： 哦，对啊，我和凯里搬来了这里，我们休了一个长假。 丽顿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： 很长的假期，之前太累了。 那你之前是做什么的？ 我之前…… 丽卡壳了，他扭头看向妻子说： 你们能把他嘴里那玩意儿去了吗？我们跟其他镜像人不是一伙的，我们不害人。 不害人？他们三个鬼害的。 余文指着墙角三个学生说。丽嘟囔着： 我们太饿了，非常非常饿，但我们确实不想害人，所以每个只喝了一点。 那你们爬我们窗子干嘛？ 因为不够。你看到其他镜像人了吗？他们疯起来能吸干一个人。我们可以克制，但也得吃饱，不然饿久了会失控的。 丽看了屋子里的人一眼，咽了一口口水说： 我本来想这么多人每个只要一小口就够我们撑过一天，你们也不会有事，我们可以非常好的相处下去。谁知道， 谁知道撞瘟神枪口上了。秦鸠忽然问他：为什么不想害人呢？丽不知想起什么，面露厌恶： 因为我们跟这里的人不一样。 他面色苍白，透着病态，说话倒是有条不紊。 最开始变成这样的时候，我和凯里喝过对方的血，因为怎么说，我们觉得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，但结果很糟糕。喝完当天是有用，但是第二天的饥饿感会成倍累加。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快疯了，太难受了，我扛不住，所以只能找普通镇民。 他看了一眼那三个学生，面露遗憾地说： 这已经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，少吃多餐。 你还好意思说什么少吃多餐？众人一脸无语。诱惑的表情不太好，按照丽的说法，明天他会更加煎熬。 这少吃多餐也不是长久之计吧？ 舒雪问。 当然不是，但至少可以维持到我们变回普通人。 丽说。可以变回去？众人突然激动的模样吓了丽一跳。 可以，镇上有一面镜子比较特殊，可以让我们变回去。 你确定吗？ 有火不太信。 确定，但镜子的摆放位置总是在变。 那镜子有什么特殊标志吗？ 上面雕刻着一个六芒星，具体我也不清楚，没见过，但它肯定是特别的，见到的时候一定会认出来。 能变回去就算是好消息，众人松了一口气。有火又问了他几句关于以前的事情，发现丽非常迷糊，不知道是考场没给他设定过去，还是就像许多监考官一样，受系统影响太久忘记了过去。大家七嘴八舌商量着，各自回了之前待着的房间，准备收拾一下就去找那面镜子。油货却没有动，他鬼使神差地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，递到丽和凯莉的面前，问道： 认识他吗？ 照片上他妈妈坐在病床上，面如深重。丽愣住了，他扭动了一下被捆的身体，问游惑： 你认识他吗？他是谁？我好像跟他一起工作过，但我不记得了。 我不记得了。 厉茫然地念叨了几句，突然说， 我的皮夹克，对，帮我拿一下皮夹。 在哪？ 口袋里，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。 说话间，秦鸠已经从他休闲衣的领口伸进去，掏出一只棕色钱夹。钱夹深处藏着一张照片，那是一张很旧的照片，看时间拍摄于很多年前。你们究竟多少岁？秦鸠问了一句，把照片递给游货看。丽说， 四十多吧。 他连自己多少岁都记不清了，居然一直没有意识到，因为这个镇子上的人从来不会问这些问题。如果不是碰到这几个年轻人，如果没有被审问，他们可能会继续在这里浑浑噩噩地转下去，喝血活着，然后花不知多久的时间去找一面镜子。幽惑看着手里的照片，照片里有一排人，都穿着让他熟悉的白大褂。除了年轻十多岁的利和凯里，他还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，一个是他妈，一个是他在国外休养时的负责人吴成医生，无力的大伯。幽惑全身的血都冷了下来。